的能量，怎样都用不完，多奇妙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每天醒来，又面对繁忙的新一天。我的工作是永远也忙不完，你每一天也给我打电话3000遍，我学习了你也会陪在我身边，我生活里的一切都很理想，我心底里的世界却不一样，我也会彷徨，也会失去方向，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心底里的需要你不明了，我心底里的柔弱你没照料，我真正渴望不是自主自由，我只要你的温柔。总停步在窗前待站半天，我想每个女人都渴望有这一天，醒来发现美丽玫瑰放在窗前，我生活里的一切都很理想，我心底里的世界却不一样，也会失去方向，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心底里的需要你不明了，我心底里的柔弱你没照料，我真正渴望不是自主自由，我只要你。 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，其实都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停下来，慢下来去浏览，去欣赏，去感受的东西。不管是一个夜景也好，一段音乐也好，或者是爱情，或者是艺术，在某一个阶段，它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满足和美好。希望我们都可以走好选择的路，不要选择好走的路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拥有真正的自己吧。 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

时开始细数深沉，是人者从梦自身残忍，情丝难忍，宝贝含八分。清风徐来，吹过不心，那个指纹没有分身，日向上明，就越不肯定，可能完美完整不是一海世纪。 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自行车向前转动着时光，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，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，也从我生活里长，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，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，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，那是最美的时光，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，让你一个人孤单，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，让遗憾成遗憾，与我从此无关，是片青春的书签，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，那个夏。